这首歌是来自李宇春的 Why Me。 为什么会是我？这种对自己的吻恰好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，得到了就享受，得到了就止步。然而一句为什么是我，恰恰是对于自己的警醒和鞭策。人生的路上时刻记住一句 Why Me， 有前行的力量又有自信，我想这大概就是这首歌的意义了。感谢李宇春，继续来听到的是郁可唯的时间煮雨。 风吹雨成花，时间追不上白马，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？云翻涌成夏，眼泪被岁月蒸发，这条路上的你我他，有谁迷路了吗？我们说好不分离，要一直在一起，就算与时间全世界背离，风吹凉雪花，吹白我们的头发，当初说一起闯天下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一年盛夏，心愿许得无限大，我们手拉手也牵着，划过悲伤河流。 这首来自郁可唯的《时间煮雨》。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一个湿哒哒的青春，里面永远住着一个人，或者是鲜衣怒马的少年，或者是清纯甜美的女孩，结局可能是童话，但更多的是变成了挚友，变成了路人。都说啊，时间无情，但真正无情的可能是我们自己。我们心甘情愿，同时无可挽回地长大了。继续来听到的是林俊杰的《可惜没有如果》。 能错的都错过，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。假如没把一切说破，那一场小风波让一笑带过，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，要得过结果才好过。全都怪我，不该沉默是沉默，该勇敢是软弱。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，让我们难过，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，假如重来过，倘若那天

牡丹儿绣在金边上，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，环绕着山都银质的别呀，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，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，环绕着山都银质的别呀，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，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，一直不停唱。 欢迎回来，好歌有故事。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黄雅莉的《蝴蝶泉边》。清晨啊，本来就应该是宁静的，但是现在呢，因为生活在都市里，车来车往，往往是少了这份安宁。来一首黄雅莉的《蝴蝶泉边》，让人仿佛是回到了小时候，听着泉水和鸟鸣，找到了一片心灵净土。继续来听到的是苏醒的《Only You》。 因为我还想念。曾经是我太过自负，让你受伤，又让你不得不投降。爱不再无奈，我知道这些年你对我一直坦白，想丧失你却耐心满载。我知道你从来不是故意，我自私的目的，你包容我的无力，我的妒忌。Every time 当我负气，你总把我们宿敌。我慢慢才感到少了不安和烦扰，发现周围不停喧闹，当你不在我身边，我的生活都乱套。偶尔那是我累了，不对了，感觉颓废了，又偶尔后退了，这几个字曾被我废了，现在却要重复用第二回了，只是为了你的一句喜欢他，那就 OK 了，真的没谁了，如果赌对了，一起熬尽，一起冒险，一起考验，统统都无谓了，没了你的陪伴，日子就会漫长，少了你的关注，心情就会反常，再好听的话都不算犯上，再热闹的 party 都会感伤，每到晚上假装繁忙，到处寻找你的暗香。 And I wanna hear the song。 Only you， 有你爱在特别。 Only you， 因为我还想念。 Only you， My only my only girl， 哪怕一点考验一点冒险。 Only you。 Only you can 这首 Only You 来自苏醒。苏醒其实是满身才华，却始终没有遇到伯乐。他曾经还在微博里自嘲说啊，这首歌是一首不会火的歌曲。那看到这样的话呢，其实心里挺难受的。要知道这些年苏醒的音乐带给歌迷的意义啊，是远大于一些流行音乐的。他所自嘲的每一首不会火的歌曲，对于歌迷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歌曲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杰伦的《红尘客栈》。 闲云野鹤孤船，快马在江湖里厮杀，无非是命根里放不下，心中有江山的人岂能快意潇洒，我只求与你共华发。剑出鞘谁笑，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，红尘客栈风似刀，走雨落宿命交，人无令谁定，风骚我却只为你折腰，过荒村野桥寻仙外孤岛，愿你人间柳絮飘，执子之手逍遥。檐下窗棂斜映枝桠，做饮茶，我以工笔画将你牢牢的记下，一笔不为风雅，灯下看红颜尽晚霞，我说缘分一如参禅不说话，你烈如一花洒满了纸上的天下，恨露西山雪花，剑出鞘恩怨了谁笑，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，红尘客栈风似刀，走雨落宿命交，人无令谁定，风骚我却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现推出超高人气车型远景新帝豪百万款，综合让利8000元，新博瑞享18期零息，置换补贴最高享7000元，轻松贷贵及时。沃德龙鼎品鉴热线：8030-8588。 三重礼遇，让冬天更温暖。广汽传祺长春店服务月活动正式开启，参与抽奖赢取免费机油，到店更享免费检测，免费添加玻璃水、防冻液，更多优惠请致电89368777。 这里好冷啊！ 已为你打开空调。 北汽绅宝全新 D50， 幸福就是我说你懂，指导价6.79万至9.69万，详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-810-8100。北汽绅宝， 好音乐959， 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我想要听歌。 不，我想听故事。 把我唱给你听。 你听，这里好歌有故事。 这首是来自张含韵的《想唱就唱》。我们现在一直把张学友、把梅艳芳还有 Beyond 等一些歌曲当作是老歌，但我总觉得那是不属于90后的歌曲，那些歌里的味道啊，只有比90后更大的人才懂。后来我又听了很多的歌曲，直到有一天听到某一首歌，哇，好熟悉的感觉，我想对，这才是我们的老歌，这是我们小时候听过的歌。今天的好歌有故事就是这样了，我是周琳，接下来会继续有好歌陪伴在路上。 你一句话就比我 伤痕茫然世间，若离若弃，天星平淡。世上行，人纵孤单，雾月听风，景色无限。独醉者不跟俗世摆布，自有苍天给我的路。愿寄居秋山中望雨天。色似雾，世上名谁人要更高？自寻路向天烟人路，似迷途，唯求狂妄孤高，作乱世间鬼哭尘号，亦众生。抹杀苍生，天理公道，或

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碰触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。自怜自个都已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。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，我要的幸福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，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碰触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。幸福能抵挡失落的痛楚，一个人的路途也不会孤独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生命做长度，无论我身在何处都不会迷途。我要稳稳的幸福。这是我想要的幸福。 嗨，你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这是陈奕迅带来的《稳稳的幸福》，也是一部电影叫做《越来越好之春晚》的主题曲。虽然电影本身的票房不佳，但是一点也不影响这首歌的传唱度吧。今天第二首歌来听到的是江美琪的《如果说抱歉》，这是她14年《面具》专辑当中的歌，而且这首歌是由她自己作曲的哦。 的雨陪我下了一整夜，我在等你离别前的抱歉。你的沉默就像一句太悲伤的字眼，我只能唱首歌掩饰我的哽咽。在排练 就成我的每天。我们的画面还缺一个永远，我还在排练。如果你说抱歉，哭过的双眼总害怕看从前，忍住的想念就成我的每天。我们的画面还缺一个永远，我还在排练。如果你说抱歉， 江美琪，如果你说抱歉，这首歌说的是对感情的执着。每次呢结束一段感情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抚平一些伤痛，当然只能够靠自己，然后不断的提醒自己要抽离这种熟悉的习惯和感觉，才可以让自己重新开始。继续要听到哥哥张国荣的歌哦，这是他89年翻唱专辑 Salute 当中的一首歌，叫做童年时。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有着摇滚教父之称的夏韶生。 童年时我与你家乡中相见，天未亮你与我永远心意也一样，何时能再与你家乡中相见，天未亮我这里每晚每朝也会对你想入梦。童年时我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，你要我替你采花插襟上，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？每次我看见野花，也会对你想入梦。星星也会对你想入梦，同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，你说过两个痴心永守望，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外，再看看这两颗心有没有永远相向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

中，我愿像那高贵的青之手，尊敬我愿大家都爱我，就像爱他。哦，美丽的玫瑰花，哦，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。 这首《领悟》呢，是让辛晓琪成为了悲伤情歌的代言人。但是呢，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一首欢快的歌《可爱的玫瑰花》，确实能够让我们听到另一种辛晓琪的声音，很豁达、很美丽，而且很阳光。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，他应该也是阳光小王子吧，他是郑恺。要听到的是他主演的电影《备胎二》当中的主题曲，是他跟王铮亮一起的合作。那这首歌的名字呢，叫做《燃点》。 走起挥动的交响，哇，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，未来太遥远，只活在当下。时间去不丧，内心更加强大，骄傲与倔强。如果看到你，我就开怀大笑。自己才是英雄，最后才叫屌。双手腾空跳出围墙，燃点引爆潜能超乎想象。我用双手代替翅膀，能否拥有蝴蝶效应的力量？ 在电影《备胎二》当中的王铮亮是创作了很多首的歌曲，其实这两年他的作品还挺多的，像冯小刚的贺岁电影插曲，我们都熟悉的那一首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，包括好莱坞的科幻喜剧《像素大战》当中的宣传曲《Together》，包括《十二公民》里面的主题曲啊，还有《煎饼侠》的主题曲等等等等。这一次呢，他又担任《前任攻略二》的音乐总监。他的才华应该也是受到大家的肯定吧。继续的这一位是刘若英，要听到的是他的一首经典歌曲，叫做《为爱痴狂》。这首歌呢，是他的第一张专辑《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》当中的歌，是由陈升填词和谱曲的哦。

直都在，你是我生命的太阳，是你给我希望，让我在黑夜里看得见亮光，是你给我梦想，让我在蓝天上面展翅飞翔，每一首歌都有最真实的呼喊，你一直都在， 一直都在， 你是我心中那道最耀眼的光，一直都在， 一直都在， 你是我心中那道最耀眼的光。 你一直都在，来自于萧煌奇和杨培安。这首歌呢是他们俩为了缅怀张雨生而特意制作的歌。这两位在内地应该并不算很知名的歌手，但是呢他们的音乐作品也确确实实的打动了很多的人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接下来的这一位，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呢都对他有一些看法或者非议吧，但是后来他有在慢慢打动你吗？还是吴莫愁，来听到他第二张专辑《接近无限》当中的歌，叫做《大美丽 My Lips》。 从好声音的比赛开始呢，就一直备受非议，但是经过他的一直努力，现在也是备受国际乐坛的关注了。他确实会容易给人两种极端的感觉，喜欢的很喜欢，不喜欢的就不喜欢。就像比赛的时候呢，另一位导师刘欢就讲话很直，然后对吴莫愁提出了一些质疑，然后哈利又帮他挡了回来。但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质疑呀，才会使得这个小女生更加的努力吧。哎，刚提到刘欢哦，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播放刘欢的歌好吗？来到刘欢的《天地在我心》。 天上的星星多么美丽，可是没有你，一切都没生气。深夜里，你是否知道我默默地思念你？我不愿只在梦里见到你，因为爱着你，我不会再哭泣。我不愿只在夜里思念你，拥有你的才能坚强有力，想要再见到你，只能全靠自己。我不愿只在梦里见到你，因为爱着你，我不会再哭泣。我不愿只在夜里思念你，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老公，现在装修水太深，价格贵，时间长，咋办呀？ 找本城装饰啊，主材由华耐整装倾情打造，90平米6万块，35天完工，而且装修现场直播，咋样？定了吧？良乡苏庄桥北100米，2000平米大展厅，欢迎您，6936-6636。 想知道百公里加速3.2秒和3.3秒的区别，欢迎莅临北京奥之旅奥迪展厅，品鉴奥迪 Sport 运动车家族快感。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一个甜甜的女子的声音，她是张清芳，这是她翻唱自齐豫79年发表的电影《欢颜》的一首同名曲，确实是一首很老的歌，可是却发现在最近这2年当中，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在参加音乐选秀的时候会拿来参加比赛，比如说像金志文啊还有平啊等等的。